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北京时间的18点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曼宁。 您好，我是江宁。今天是2021年8月30号，星期一。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推动加快淘汰超标电动自行车，车主可以前往正规销售门店以旧换新。 北京市能拍机动车斑马线不礼让行人的路口再增加247个。 全国大部分中小学幼儿园9月1号开学，义务教育学校不得设置重点班。 新能源车专属车险即将出台，三电或将纳入主险。 多家快递公司宣布上调派费，快递小哥每月或多挣500元。 阿富汗喀布尔国际机场附近居民区遭火箭弹袭击，造成6人死亡。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张焕月，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张工你好。 哎，江宁你好。 张工，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今天夜间这个天气多云见阴，那么半夜前后到明天早晨7-8点钟这个期间啊，可能大部分地区会有些小阵雨或者零星小阵雨，这个降水量可能也就是0到3个毫米，南部地区可能要明显一些，局地最大这个降水量也就是5个毫米左右。由于夜间湿度比较大，那么会有晴雾，大部分地区这个能见度在1到3公里，像东部啊东北部啊这些局地，那么很可能这个能见度500米左右。那么明天早晨这个天气看着比较复杂，一个是有晴雾和雾，那么还下着零星的小雨或者小雨，那个这个驾车出行啊，这应该是天气这个还比较复杂，那么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防范这种低能见度啊，阴沉沉的这种天气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那么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0度左右，那么从气温的方面来看，天气还比较舒适。那么明天白天这个天气就是多云了，那么能见度啊，在9时点钟时候啊就好转了。山区呢，看来还是有一些分散性的小阵雨，这个降雨啊不明显，平原地区不会有明显的降雨，不会有降雨。最高气温明天最高气温28-9度，那么跟今天差不多。中午时间段呢，天气稍稍有点热，是这么情况。主持人， 那么张工，这个之后几天还会不会有降雨的天气出现呢？ 之后几天没有，看来就是1号、2号，没有降雨，是多云为主的天气，气温变化起伏都不大。现在看来就是2号的夜间开始，看来就天气转阴天了，那么很可能有小雨或者弱的雷阵雨天气，是这么个情况。 好，感谢张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张工。 再见。 好的，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阵雨，明晨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山区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2021年服贸会、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媒体通气会今天举行。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从通气会上了解到，这个专题展将在9月3号到7号在北京首钢园区9号馆开展，其中下设的 5G 通信服务板块将设置丰富的互动体验区，让观众感受 5G 给生活带来的变化。我们来听他的报道。 2021年服贸会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下设 5G 通信服务、信息服务、超高清视听服务和碳中和绿色技术服务四大特色板块。中国电子学会副秘书长梁亮介绍说， 本次展区一共是79家国内外的展商、顶尖企业向大家展示创新的产品，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科技感十足、互动感十足。 其中 5G 信息服务展区将围绕 5G 典型化应用进行展示。北京移动市场经营部副总经理赵兴介绍说， 一个是 4K 修复技术，通过 4K 加 AI 的超高清修复技术，将我们的一些标清视频、高清视频以及老旧影像修复成我们的 4K 超高清的视频。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多部经典的动画的修复、经典影片的修复，包括女篮五号啊、地雷战啊，还有一个是我们的 AI 咖大师通过我们的双臂六肘的机器人独立完成手冲咖啡的制作流程。现场 北京中联合超高清协同技术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健介绍说，全球第一辆 5G 加 8K 超高清转播车也将亮相本届服贸会。 在现场跟北京太极台合作搭建了 5G 加 8K 的演播室，北京台会在展期期间做跟冬奥相关的栏目，在北京电视台的冬奥 4K 频道做直播。这是这辆转播车首次在这种大型的展会上对公众亮相。 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副局长黄平告诉记者，从今年9月起，本市将开展为期一年的 5G 信号提升攻坚计划。 那么2412是指两条主要干路，一个是长安街沿线一直到副中心，另外一个是广渠路沿线一直到副中心。四呢是2345环路之内，幺呢是白点，我们选取了100个点，主要是公园、高校、医院、地铁枢纽这些重要的场景，对它进行一个精准覆盖。 悬挂临时标志，也就是橙色号牌的电动自行车，3年过渡期将从今年的10月31号期满，之后这类车辆将不得再上路行驶。北京市交通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在今天上午通报了相关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按照强制性国家标准规定，超标电动自行车整车质量大于55公斤，最高车速大于每小时25公里，电机功率超过400瓦，蓄电池标称电压超过48伏，超标电动自行车车主可采取以旧换新的方式购买新车。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秘书长李明强介绍， 门店数量849家，应该陆续在增加，每个门店对所有品牌的旧车都是接纳的，它根据旧车的这个残值进行估价，300到500基本上是个均价。具体的名单呢，可以通过协会的公众号，消费者可以进行查询。 市民也可以通过本市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处置超标电动自行车。市城管委固废处3级调研员吴润江说， 各区设置废旧超标电动自行车的回收服务网点共有86个，居民携带身份证明将电动自行车送到回收服务网点，网点的工作人员回收临时号牌，回收价格呢是参照市场价格确定。 市市场监管局通过目录管控，依法严厉打击本市销售不合格和拼改装电动自行车的违法行为。市市场监管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副处长黄光明说， 通过日常的监督、专项执法、行业推动等方式，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查扣了违规电动自行车是1610辆，删除车型是604款。本市现行目录包括呢385个品牌，4244款车型。 市公安交管局通过网站发布了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办理指南。市交管局安全监督管理处副处长王艳飞说， 现场交验车辆，提供登记人的一个身份证明、整车出厂的合格证明，还有购买车的这个发票，符合登记条件的现场予以发放电动自行车行驶证和号牌。全市19家非机动车登记站办理申领注册登记，同时呢，我们还在全市178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通过销售登记发牌实现一站式办理。 王艳飞副处长特别提示大家， 尽量先选取178家门店办理注册登记，非机动车登记站排队等候的这个现象比较突出。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规定，过渡期后上道路行驶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将予以扣留车辆，并处罚1000元罚款。 记者今天从交管部门了解到，继本月的11号，北京市217个路口可以拍摄机动车斑马线不避让行人的探头投入使用之后，这类升级后的探头所覆盖的路口将再增加247个，涉及全市诸多交通干线。北京市在没有交警现场执法的情况下，只通过电子眼就可以处罚司机不礼让斑马线的路口，已经增加到了464个。 在经过五个工作日的公示后，这一批新增的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将开始启用。通过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收集的违法行为记录资料，经审核无误后，录入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对机动车运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交管部门将对于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三分。 交管部门表示，今年年内抓拍机动车运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交通违法的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还会进一步增加，提示机动车驾驶员驾车路上一定要做到安全守法出行，文明礼让行人。 北京环球度假区今天宣布将于2021年9月20日盛大开幕。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两家度假酒店、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将面向公众正式开放，游客可以尽情享受这座开园时规模最大的环球影城主题公园，畅游主题公园内七大主题景区，包括37个骑乘设施及地标景点，欣赏度假区内24个精彩纷呈的娱乐演出，邂逅卓越非凡的沉浸式体验。 在正式开园之后，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需要凭门票进入，然而在环球城市大道，游客是不需要购票即可前往的，届时入园的客流将根据疫情防控需要进行调整和管理。 来自新闻热线的消息，市民王女士近日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所居住的石佛营南里京潮物业小区被纳入2019年北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目前项目已经基本完工，但是部分居民反映改造后小区绿化面积大幅度减少，他们对于改造效果并不满意。改造本是好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馈呢？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孟雨的报道。 石佛营南里京潮物业小区建于上世纪90年代，2019年被纳入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居民对于改造工作的质疑主要集中于对小区公共区域的改造上。居民王女士表示， 我们小区以前有好多很粗，就是应该是年限挺长的树全部都被砍了，大家都觉得这个小区的绿化现在变得特别差。 记者在小区现场看到，如居民所说，目前小区绿化较少，只有零星几棵树木和几片灌木丛。居民李女士表示， 原来我们这道墙上这边都是有树的。 那您就说改造前和改造后大概绿化差了得有多少？少了大概得有几分之几？ 差不多得3/4了。 北京市绿化条例规定，新建居住区、居住小区绿化用地面积不得低于30%。目前已建成的居住区、居住小区内，依法属于业主所有的绿地，由业主负责，业主可以委托物业服务企业进行管护。记者致电小区物业京潮物业公司， 没改造完呢，不知道是谁维护呢，还不知道是交社区还交到物业还是交绿化局，他们不知道呢。 记者联系到京潮物业小区所在的石佛营南里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 挪到咱们那个新建的公园去了，然后这块呢正在处理，看将来可能南边那块要重新补种吧。咱不像别的那个物业费高的那种小区，它有这一部分资金，它可以绿化呀什么的，这些咱们也是综合考虑嘛。 记者查询市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本市老旧小区改造整治菜单，改造整治内容中明确写有绿化补建这一项。那么对于绿化补建具体有怎样的要求，记者首先咨询朝阳区园林局规划发展科工作人员表示， 园林不负责定这个，园林是指导这个实施，指导种植啊，指导什么的。 记者联系到朝阳区老旧小区改造办公室，工作人员也表示，对于老旧小区改造后的绿化没有明确规定，具体规划设计方案需要联系街道办。 按说这个设计这事儿，您还得跟街道对一对，因为它是实主体。 随后，记者就相关问题发函询问京潮物业小区所在的六里屯街道办事处，但及时发稿没有收到回复。小区内减少的绿化面积能否恢复？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再来看去年10月份，新闻热线报道了海淀区新建宫门路21号院老旧小区改造差别化加装保温层的事情。据名称，2016年小区楼体加装保温层，但是20多栋楼只加装了一部分。那么另外一部分的保温层到底能不能加呢？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再次追问，我们来听他的报道。 新建宫门路21号院居民称，2016年小区楼体加装保温层，但是20多栋楼只加装了一部分。据记者了解，被加装保温层的居民楼建于上世纪80年代，没有加装保温层的居民楼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居民侯先生说， 2-3栋保暖就贴一半，就往那么都贴了，就是这14号楼、15号楼往这么都没贴。 而如此一来，冬天居民家中的温度差别非常大。居民孙女士当时表示，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助残卡吗？ 坐公交、逛市市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助残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招商银行丰润客户活动升级了，专为55岁以上客户打造，先办理丰润金葵花卡，资产提升可享预约挂号等专属权益。北京地区客户更有线上精彩活动，集勋章、兑好礼，签到20天更有机会换鸡蛋礼盒。详询北京各网点或95555。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25，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疫情防控。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8月29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3例，都是境外输入病例，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4例，都为境外输入病例，其中上海3例，北京1例。 记者今天从湖南省长沙市地铁客服处了解到，从今天起，地铁运营人员只查验电子健康码，不再查看疫苗接种信息以及登记未接种信息。 昨天上午，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公告说，长沙地铁即日起在原有查验电子健康码的基础上，对所有乘客增加查验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记录，登记未接种者姓名、联系方式、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和未接种原因等信息。 对于不再查看疫苗接种信息、不再登记未接种信息这一变化的原因，长沙市地铁客服处工作人员说，没有接到明确通知，但地铁站现在是这么做的。 澎湃新闻记者从长沙人民路地铁站了解到，目前该站没有展示要求登记未接种疫苗者个人信息的告示，工作人员对于进出人员没有查验疫苗接种信息。 再来看教育方面，教育部今天召开2021教育金秋系列第3场发布会，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目前除个别地方暂缓开学外，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中小学、幼儿园将于9月1号安全正常开学。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今天表示，为切实降低学生考试压力，教育部今天将印发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的通知。通知明确，小学1、2年级不得进行纸笔考试，其他年级由学校每学期组织一次期末考试。初中年级从不同学科的实际出发，可以适当安排一次期中考试。 通知提出了准确把握考试功能，大幅压减考试次数，规范考试命题管理，合理运用考试结果，完善学习过程评价，加强学业质量监测，健全管理监督机制等要求。义务教育阶段的考试主要发挥诊断学情教情、改进加强教学、评价教学质量等方面功能。除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外，其他考试不具有甄别选拔功能。 教育部要求要合理控制考试难度，严禁超课标、超教学进度命题，要合理运用考试结果，学校期中期末考试实行等级评价，要统筹处理好考试、作业、日常评价、质量监测等方面的关系，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学习习惯与学习表现、学习能力与创新精神方面的综合评价。 即将到来的秋季学期是中小学全面落实双减有关部署要求的第一个学期。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新学期开学后，义务教育学校要严格执行均衡编班的法律规定，不得以任何名义设置重点班，切实做到均衡配置师资。 严格执行教学计划，不得随意增减课时、改变难度、调整进度，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讲新课。 严格执行作业管理规定，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杜绝重复性惩罚性作业，不得要求学生自批自改作业。 严格执行考试管理规定，不得违规组织考试，考试结果不排名、不公布，并以适当方式告知家长和学生，不得按考试结果给学生调整分班、排座位和贴标签。 双减政策明确，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和寒暑假组织学科类培训。近期，社会上有人担心一对一家教会因此盛行起来，学科培训会因此转向家庭、地下、网上。如何打消家长顾虑，让双减政策真正落实好呢？ 教育部新闻办主任、新闻发言人旭梅今天回应说，对于这类问题，教育部正在研究制定具体的指导意见，下一步将出台针对性举措来指导各地进行科学的鉴别，对发现的违规问题会进行认真查处。 旭梅还表示，对于线上的学科类培训，教育部会进行常态化的网上巡查活动，一旦发现有违规的行为，也会进行坚决的查处，来确保双减政策能够落到实处。 推进课后服务是支撑实现双减工作目标的重要举措。教育部要求新学期要实现课后服务校校开展全覆盖，保障时间5+2，丰富内容上水平，吸引学生广参与。 要关心爱护教师，可以统筹安排教师实行弹性上下班，对参加课后服务的教师给予相应补助。课后服务可以聘任退休教师、具备资质的社会专业人员或志愿者参与，并充分利用好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等社会资源。 各地各校要把学生参加课后服务的情况纳入义务教育学校质量评价体系。 另据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5项管理的问卷显示，38%的中小学生就寝时间晚于规定要求，67%的中小学生睡眠时间不达标。另外，17%的中小学生书面作业总量超标，部分学校仍有教师用手机布置作业情况。22%的中小学生反映体育与健康课程开设时数不达标，体育课时被挤占问题突出，初三和高三年级尤为严重。 国家新闻出版署近日下发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针对未成年人过度使用甚至沉迷网络游戏的问题，进一步严格管理措施，坚决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切实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通知要求严格限制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时间，所有网络游戏企业只可以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天20点到21点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时服务，其他时间都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严格落实网络游戏用户账号实名注册和登录要求，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实名注册和登录的用户提供游戏服务。各级出版管理部门要加强对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有关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未严格落实的网络游戏企业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通知提出，要积极引导家庭、学校等社会各方面共管共治，依法履行未成年人监护责任，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再来看住房方面。今天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今年前7个月城镇老旧小区新开工改造情况。经汇总各地统计上报情况，今年1到7月份全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4.22万个，占年度目标任务的78.2%，比6月末增加了10.7个百分点。 其中开工进展较快的地区包括上海、安徽、河北、辽宁、黑龙江。开工进展比较慢的地区有陕西、湖南、山西、海南和西藏。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城镇老旧小区是指城市或县城建成年代较早，施养、施修、施管，市政配套设施不完善，社区服务设施不健全，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住宅小区，含单栋住宅楼。各地要结合实际，合理界定本地区改造对象范围，重点改造2000年底前建成的老旧小区。到“十四五”期末，力争基本完成2000年底前建成的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的改造任务。 再来关注今天8月30号，我国首次火星探测天文一号任务祝融号火星车行驶上火星表面满100天。祝融号火星车在着陆点以南方向累计行驶1064米。 目前火星车状态良好，能源充足，将继续按照7天1周期、1天1规划、每天有探测的高效探测模式，向南部的古海陆交界地带行驶，以获取更丰富的科学探测数据。环绕器在轨运行403天，距地球大约3.92亿千米，在8月24号使用高分辨相机对着陆区域成像，获得了1米分辨率影像，图像中火星车行驶轨迹清晰。 在祝融号行驶火星表面满100天之际，中国国家航天局联合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在北京举办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成功金银纪念币发行仪式。本次发行的纪念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共3枚，包括金币2枚、银币1枚。 这套纪念币是中国第七套航天题材金银纪念币。此前，中国航天创建40周年，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探月首飞成功，首次太空行走成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开通运行，首次落月成功等重大航天事件都曾发行贵金属纪念币。 再来看，中国保险行业协会近日发布了新能源汽车商业保险专属条款2021版征求意见稿。此前新能源汽车赔付率偏高，承保盈利困难等问题有望改善。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此次公开征求意见的新能源汽车商业保险专属条款最大的亮点，就是把新能源车的电池及储能系统、电机及驱动系统、其他控制系统，也就是业内称为三电的部分，纳入到了主险范围。这也是以往新能源汽车理赔时争议最大的部分。在传统车险条款下，三电没有明确写入保障范围。 因为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三电系统实际上它的占汽车的成本是很高的，它的风险的特征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电池占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成本的比重是很高的，大概达到30%甚至40%以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电池的风险就尤为突出。 来自公安部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603万辆，占汽车总量的 2.06%。 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 110.3 万辆，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77.4 万辆，增长 234.92%， 创历史新高。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出台专属车险非常必要，保险公司也已经瞄准了这个市场。 我们参考呢过往的车险中改的情况呢，预计呢新能源汽车的保险呢仍采取呢车型定价，不同车型之间的这个保费呢是有升有降，公司呢将抓住新能源快速发展的机遇呢，还是要大力拓展新能源汽车。 再来看快递物流行业方面，昨天我们为您报道了快递小哥们将迎来涨薪。从9月1号起，中通、圆通、申通、百世、韵达以及极兔六家快递公司将全网派件费每单上调0.1元。派件费是快递员的主要收入来源，这次每单上调0.1元，也就是说，快递小哥每送一件快递将可以多挣1毛钱。 多家快递公司表示，这次派费上调是为了响应中央七部门制定的关于做好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进一步落实国家邮政局关于做好快递员权益保障工作的具体部署，切实保障广大快递员的合法权益。 据了解，按照快递员人均每天派件200件计算，派件费上调0.1元，有望为快递员每月增加大约500元的收入。那么，快递企业为什么要集体上调派件费？这次上调派件费对于快递员们有哪些影响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快递物流咨询网首席顾问徐勇，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这个派费上调的话，其实在以前也发生过。那么像今年呢，这个派费上调的话，我觉得与这三个因素有关系。第一个呢，是我们国家提出了共同富裕，对吧？那快递员其实是在社会当中呢，应该属于这个就是弱势群体，收入是有限的，是每天比较辛苦。所以说，如果假如说是上调以后的话，可以增加他们的收入。第二点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气候有关系，现在天气非常热，再加上一些这个自然灾害、水灾啊，这快递员确实是比较辛苦的。那么就是也有必要只能上调派费，让他们增加收入。第三个的话，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行业就业发生了一些这个变化，同时快递人员现在越来越少，送快递的不如送外卖的，送外卖的不如开滴滴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企业要留住人才的话，那么其实要通过增加收入来留住人才。 这个派费啊，在这个快递员的整个薪酬当中，它一般占多大的比例呢？ 派费占这个就是这个薪酬当中啊，应该占到70%以上。快递员这个就主要是靠派费增加这个收入，它有一个就是基本工资加提成，提成部分全是派费。这基本工资有的比较少，有的地方甚至就没有。也发达地区的话，它量比较大的话，这个就没有这个基本工资，全是派费。有的呢，就是像这个中西部地区的话，它是有基本工资，然后加上派费，派费可能会高一点，因为它派量比较少，走得比较远，是根据它劳动强度不同，它价格也不同。就是在里边呢，我觉得派费是快递员的主要收入。这个就所有的快递公司，它现在调高一毛钱以后呢，那我们大概算， 一个快递员一个月的话，大概能收入300到400块钱，因为根据派件量多少不同，可能到500也有。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由这个就是网点和这个总部呢进行补贴，那么他们会拿出一部分利润来补贴。 不送货上门，不打电话通知，一直是饱受用户诟病的快递末端问题。多家快递公司上调派件费之后，快递价格会不会跟着上涨？快递服务质量会提高吗？我们继续来听徐勇的观点。 就是我们国家现在整个就是快递定价，如果是电商的话，基本上控制在电商手里。电商定了一个价，由快递公司来竞标，就是你这个价格你做不做？你不做的话，那下家做，那总归是有人做，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国家从快递来看的话，与欧美日这个三个国家和地区相比的话，我们的产业集中度比较低。比方说在欧美日，像美国 DHL 这个就是联邦快递，再加上这个美国邮政，他们占到市场份额在90%以上。那么我们国家的话，那么就是说前八家可能占到90%左右。那这里边就是说有一个就是经济规律，叫这个产业集中越高，一般是服务竞争；产业集中度越低的话，一般是价格竞争。说我们国家的话，产业集中度是比较低的，是每一家这个份额有限。那么他要想扩大份额怎么办呢？就是以价换量，通过价格降低价格来换取更多的量，他只能通过内部消化。这几家都是上市公司，那如果假如说拿着补贴，这个业绩下滑了，会不会对市场有影响呢？现在我们国家现在目前看的话，我们整个市场增量的基本上在30%以上。那么通过增量的部分的话，那么就是说赚的钱拿去补贴，可能就是利润呢不会下降，增幅会减慢，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现在快递企业都在就是挖钱，比方说通过这个技术手段数字化转型，通过自动化分拣设备降低人工成本，那么降低人工成本以后呢，来补贴这个快递员。然后一件件不低一毛钱的话，那么这个操作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如果假如说是哪一个企业管理比较好的话，利用这个节省相对挖钱的这个钱呢，去补贴快递员的话，它基本上利润都不会受影响的。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应当说这个就是说不会对市场造成影响，不会引起这个市场涨价。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是快递公司的话，就是说它的这个整个利润也不会下滑。 嗯，是。那我们知道这个快递的服务质量啊，也有很多消费者提一些意见，比如说不送货上门啊，或者不打电话通知等等。那在这样一个派费上涨之后，这个服务质量没有可能跟着会提高呢？ 我认为不会提高的，因为这个派费的只是增加了收入，并不代表就提升了这个质量。质量是现在就是可以保持一致。那么关于提升质量的话，那么我建议就是说，我们国家的相关这个政府部门还有协会的话，应当就是改变现在目前游戏规则。这游戏规则就是说，目前是电商选快递，我们应该改变，就是说是让快递公司在这个电商平台上去报价。比方说送到家里多少钱，送到快递柜多少钱，送到驿站多少钱，送到这个物业多少钱，让消费者去选择。现在快递公司就是说是充分竞争，那么他的报价呢一定不会高。那么在这竞争当中呢，那就说消费者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就是需求来选择不同的快递品牌，消费者权益得到保障。同时的话，快递公司也会彻底就是说由服务电商变服务这个我们的消费者，让消费者来就是这个通过市场的竞争来选择某一个品牌。今后呢，所有的快递公司都要以消费者的这个需求来提供服务，这样的话就是确确实实提供服务质量。 嗯，对于快递小哥们来说，他们每天奔波，除了身体累还有心累，稍有疏忽就要被扣钱。另外，差评、恶意投诉甚至是惩罚扣款制度都成为快递员们难以走出配送困局的根源。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次配件费上调对于整个快递市场格局的影响呢？继续来听一听徐勇的观点。 我认为通过提高派费的话，应当是对市场对于这个行业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嗯， 这就体现就是说是我们现在其实快递企业已经到了应该优胜劣汰这个阶段，兼并重组阶段。如果假如说通过派费你承受不了的话，你必然被市场淘汰，或者就是说是被兼并重组。这样的话会优化我们整个快递市场的结构，让我们整个快递这个服务的更好，会倾向于消费者，让消费者的能够就是权益得到保障，让真正就是说能够体现快递价值的这样一个快递公司能够去生存，不能维护消费者权益的这样的公司吧，让它淘汰出去，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个良性竞争。 再来关注近日杭州电动车起火的新闻，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新闻当中的烧伤男子要喝水，围观群众说这个时候喝水啊会危害生命。那么烧伤之后真的不能喝水吗？烧伤烫伤之后可以在创面涂抹牙膏吗？这些烧伤急救误区您都知道吗？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烧伤后真的不能喝水吗？这需要区分情况来处理。小面积的烧伤，由于烧伤后体液丢失有限，一般饮用白开水不会对患者造成太大的伤害。但大面积烧伤患者在受伤以后，血管内的有效循环血量急速的丢失在组织间隙中，会引发低血容量性休克。这时候建议患者饮用少量的白开水，如果大量饮水就会导致体内水电解质平衡紊乱，并且造成严重的并发症。烧伤后不能用冷水冲洗创面吗？实际上在绝大多数由热力引起的烧烫伤创面中，建议伤者在伤后立即用冷水冲洗创面，时间可以从15分钟到30分钟，这样既可以减轻疼痛，还能降低组织液的渗出，减少水泡形成。另外，很多患者喜欢在受伤部位涂抹一些偏方药，比如牙膏、酱油、草木灰、紫药水、红药水等，这不仅不能治疗创面，还容易导致感染，并且使受伤部位被遮盖，从而影响医生对伤情的判断。红药水含有汞，用在烧伤创面上容易引起过敏，如果大面积使用的话，还有可能造成汞中毒。化学性烧伤可以用酸碱中和的急救方法吗？这个方法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实际不可取，因为不仅耽误时间，还会因为选取试剂浓度不当，或者因为中和反应产热而加重损害。有条件者应该带上化学物质就医，以便医生选用相应的解毒剂或者对抗剂。烧伤后不能吃鱼、鸡蛋等发物吗？发物实际是一种民间的说法，只能诱发疾病或者使病情加重的食物，但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鱼虾肉类含有高蛋白，韭菜、香菜含有多种维生素，它们对烧伤创面的愈合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据阿富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清晨，数枚火箭弹从喀布尔国际机场附近的一辆汽车上发射后飞向机场方向。 有目击者称，火箭弹疑似被机场的防空系统击落，部分现场图片则显示火箭弹发射位置附近的一辆汽车被炸毁。 另外，当地时间8月29号下午，据阿富汗黎明电视台报道，喀布尔国际机场附近的居民区遭到火箭弹袭击，造成了6名平民死亡。 报道援引阿富汗消息人士的话说，火箭弹击中了喀布尔市第15景区的一栋楼房，造成了包括4名儿童在内的6名平民死亡。另有目击者告诉新华社记者，当地时间下午的4:55左右，喀布尔国际机场西边的居民区被一枚火箭弹击中。 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当天在喀布尔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呼罗珊目标实施空袭。那么这两次袭击是否还是呼罗珊所为？他们发动袭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就此，我们先采访了宁夏大学中东问题专家李少先，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伊斯兰国那个呼罗珊分支做的可能性最大啊，因为我们知道，虽然现在阿富汗有众多的这种恐怖组织啊，这种极端组织，但是力量最强的啊，就是实际上是呼罗珊。那么呼罗珊这个所为可能性是最大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也不能排除有其他的恐怖组织所为啊。大家要知道，现在在美军加速撤离的时候，这喀布尔机场啊对这些极端组织的吸引力巨大啊，所以各方面实际上都想在这个问题上崭露头角啊，就是发出他们的声音啊，或者说是让世界显示他们的存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任何极端组织发动这种攻击的可能性都很大，但是啊，毫无疑问，呼罗珊可能性是最大。 嗯，那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夺取政权吗？还是有其他的一些目的呢？ 呼罗珊和塔利班之间啊，在阿富汗是存在着敌对和竞争的关系。那么，阿富汗塔利班啊，他的目的是要夺取阿富汗的政权啊，那么在阿富汗实现他的目标。而所谓的呼罗珊呢，他实际上是要搞世界革命，他是要在整个穆斯林世界啊，这伊斯兰世界啊，他要建立所谓伊斯兰国啊，这是他们的根本的不同。与此同时，呼罗珊在阿富汗诞生的第一天就和塔利班 啊，形成了这个急剧的竞争关系和挑战啊。因为胡罗山在阿富汗的出现啊，它本身啊，它在挖塔利班的墙角。嗯，比方胡罗山大量的这个成员，实际上是从塔利班内部挖出来的那种更加极端的那些分子，以及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啊一些极端的分子啊，所以他主要是这些人。那么他在这个人员、地盘啊以及影响等等方面，他和塔利班是构成了尖锐的挑战。那么特别是这一次，就是阿富汗塔利班现在取得了这个全国这个政权啊，那么对于伊斯兰国来讲，对于胡罗山组织来讲，他是这个怎么说呢？他在公开的网站上对塔利班取得这些进展嗤之以鼻啊。那么他要实现更大的目标，所以未来啊，在阿富汗啊，胡罗山是塔利班最大的挑战。 嗯，那如果说这个呼罗珊他们和塔利班是一种敌对的状态的话，那为什么现在要袭击的是喀布尔机场呢？因为喀布尔机场其实除了塔利班以外，还有很多的美军还没有撤离，还有一些欧洲人也没有撤离完呢。 大家知道，在伊斯兰国在2017年、2018年在伊拉克、叙利亚基本上被打散之后啊，这个伊斯兰国急需要向世界证明它仍然存在，仍然强大。因为它一段时间，就在2014年、2015年的时候，它风头很盛。那么在整个这个伊斯兰国家、伊斯兰这个穆斯林这个圈子里，它呢具备极大的吸引力啊，所以它在非洲，它在什么埃及啊，它在东南亚、阿拉伯半岛，它在阿富汗都吸引了众多的这个粉丝啊，他们这些粉丝啊，这些极端的势力纷纷宣誓效忠伊斯兰国。那么在2017年、2018年被打散之后，实际上一蹶不振啊，在这种情况他急需要崭露头角，让世界听到他的声音，所以继续要制造惊天大案。那么现在美军着急的要撤离阿富汗，阿富汗机场呢成为一个非常这个容易袭击的目标啊，也是容易制造惊天大案的地方。所以他们利用这个时机，就是要制造惊天大案。他制造惊天大案主要目的是两个：第一，向世界宣告伊斯兰国还在，而且很厉害，这是其一；其二呢，实际上是向塔利班挑战。 嗯，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上周五，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的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了讲话。那么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金鑫。金鑫你好。 主持人好。 那如何来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这番讲话呢？ 那么全球央行呢，全球的金融市场此前都非常关注此次讲话，因为七月份的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呢是非常强的，那么市场担忧美联储将会加快其缩减购债的步伐，因此呢希望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此番讲话中找到美联储对于债券购买啊、通胀啊、就业啊这些的态度。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呢在讲话中明确认了美国的经济正在复苏，并且解释了为什么美联储不急于收紧货币政策，他详细说明了为什么认为通胀的大涨只是暂时的，但他并没有透露美联储计划什么时候减少他们的债券购买，只称可能在今年。而且呢，他还表示加息的可能性还很遥远，缩减资产购买的时机和速度不会对加息的时机发出直接的信号。那么鲍威尔的这番鸽派的表态呢，使得市场的风险情绪上扬，美股标普500指数呢再创新高，对于缩减购债的担忧缓解，这使得美债的收益率下行，十年期美债的收益率呢脱离了两周的高位，较上一交易日下跌了4个 BP， 也带动美元指数的周线收跌。主持人， 另外我们注意到金银从七月非农公布时大跌之后呢，近期已经是震荡走升，基本收复前期跌幅。那美国八月非农就业数据在即，那么怎么来看近期的金银价格走势呢？ 那么本周五晚呢将会迎来美国的八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那么彭博预测的数据呢是增加75万，路透调查的预期呢是增加72.8万，那么这个预测值呢就较上月的数据呢是偏少的，显示出市场并不看好美国目前的就业情况。但是呢我们不能忘记七月份的时候非农数据也是在 ADP 就业数据大幅差于预期的情况下